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萌。那今天上午版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说点带流量的。如今国内热播的真人秀综艺节目可以说是接连不断的程度了，什么奇异剧本杀、拜托了冰箱等等多个爆款真人秀开播，也成功引发了大家对于追综艺的热潮。不过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安利的是另外一档即将来袭而且内容非常有意思的真人秀，叫做冰雪行动派。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因此《冰雪行动派》是一档关于全民冬奥励志养成真人秀。据目前了解呢，《冰雪行动派》将会在2022年定档开播。据了解，节目当中会邀请一众青春爱豆组成冰雪行动派，并且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内进行冰雪训练，体验冰雪运动项目。从目前得到的消息显示，节目当中呢有可能会邀请到王一博担任飞行嘉宾。王一博作为国内的当红顶流艺人，如果在冰雪行动派当中加盟，想必这个收视率肯定是不用担心的。虽然王一博在冰雪行动派当中只是飞行嘉宾，但就冲着王一博有望加盟的消息，期待值瞬间就拉满了。虽然说王一博将在冰雪行动派当中担任常驻嘉宾的可能性不太大，但作为飞行嘉宾加盟几率还是非常大的，看来这档冬奥励志真人秀节目不追都不行了。不得不说，从目前冰雪行动派传出的嘉宾阵容当中，可以说是清一色的顶流艺人加持程度。据了解，白敬亭这位人气和热度居高不下的艺人也有可能会在节目当中担任飞行嘉宾。那说到白敬亭的综艺感还是非常强的，经常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现，估计在冰雪行动派当中的笑点担当应该就是非他莫属了。女生方面呢，程潇也会在冰雪行动派当中担任飞行嘉宾。那作为当红艺人，程潇的人气也是很高的，就冲这颜值想必呢也会吸引不少男粉吧。据了解，此前看到王祖蓝的名字也出现在了冰雪行动派的飞行嘉宾名单当中，这位的综艺感想必观众朋友是有目共睹了。王祖蓝在不少综艺节目当中呢，都凭借着自己毫无包袱的模样成功逗笑了大量网友。另外，在少年嘉宾的名单当中也出现了蒋梦婕的名字。蒋梦婕是目前国内的当红爱豆，不管是人气还是热度都非常高。没想到如今光是看冰雪行动派的网传嘉宾阵容就已经开始期待了，想必等节目开播之后呢，这个收视率是不用慌的。对于很多粉丝而言，2022年又多了一件可以期待的事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冬季运动我最爱的就是单板滑雪，它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也有滑板的刺激震撼。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比赛，包括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决出的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平行大回转、 障碍追逐等，还包括在北京赛区首钢滑雪大跳台比拼的单板大跳台，一共产生11块金牌，让奥运点亮青年梦想。2022，与我一起为青春和活力呐喊！还有，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在流量大使方面，我们刚刚说了王一博，那接下来不得不说的就是肖战。之前在综艺节目《东梦之约》当中，肖战就成为冰球运动推广大使，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男子冰球比赛场地国家体育馆东梦推广大使。我记得当时在节目开播的时候，肖战冰球运动推广大使、肖战磨冰刀这样的话题呢，就随之登上热搜，话题的阅读量目前为止已经突破了5亿。现在我们就跟随热搜和肖战去国家体育馆转一转，看看他是如何打冰球的。 国家体育馆它的位置是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前方是鸟巢，南侧是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北侧是国家会议中心。从场馆的建筑和外观设计来讲，国家体育馆的屋面是一个曲面的，这样正好完美的过渡了水立方的平面以及国家会议中心的一个曲面，整个从外观的设计来讲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奥林匹克公园。 王老师，我看这个结构啊，很多这样的一个钢架的这样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有什么考究吗？ 现在这个钢架的结构我们叫双向张旋钢屋架结构，这个结构有两大优势吧，一个就是它可以充分的实现我们特别大的一个大空间，在这空间里我们看不到一根柱子，另外呢，它大概能比其他的钢结构节约30%的钢材，体现了我们节俭的一个理念。大家都知道，你那个大的空间如果处理不好，在尤其下雨的时候，里边会非常吵。 对，是 噪音其实包括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两部分。 是， 国家体育的那屋面采用了9层的多功能金属复合材料，其中就包括了2层30米厚的纤棉，25毫米厚的纤维喷涂吸能材料，2层水泥加压的隔声板。所以说呢，在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国家体育馆的室内声压也就只有38.8分贝，相当于一只蚊子飞过的声音。国家体育馆的屋面隔绝了绝大部分的噪音， 保证了一个非常 比较安静、 安静非常舒适的一个观看的一个感受。 对对， 很怕就是比如说一些场外的一些场外因素干扰一些运动员啊，或者是里面的一些噪音传到外面，影响了外面的一些住户啊。所以这个场馆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符合现在的潮流，然后也符合我们绿色奥运的一个需求。我们又为了体现那个冬奥会冰的特色，所以说我们整个那个你看外幕 这个玻璃 采用的叫一个特殊的压花工艺，整个这个玻璃的厚度是12毫米厚，外面是有一个压花，这样从外观上看与原场馆也是玻璃幕墙，它有一个和谐统一，但是再远一点看它又有一个 有点像那种冰花， 对，体现出一个冰的效果， 对， 体现冬奥的一个特色。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大家把它叫魅力冰堡 啊，魅力冰堡 像一个像冰的城堡我们现在所站的区域是无障碍平台，就是所有的轮椅观众他都是那个这个区域，这个区域是国家体育馆视线最好的区域，其实我们把它叫黄金区域。 对，它的视野非常的辽阔。 对，国家体育馆不论是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还是在2022年冬奥会期间，我们都充分考虑了无障碍的一些设施。同时我们在所有的卫生间都有无障碍的洗手台。 这么帅吗？你俩慢点还行吗？你俩慢点还行吗？ 我们先机， 可以吗？ 我们这个画风突变啊！我们这画风不对啊！ 你可以尝试着把身体的重心往下蹲一点， 好， 低一点，再蹲低一些，再蹲，尽量的往下蹲。 好，现在往前走啊，往前走，往前看，重心呢落在支撑腿上。 转弯不行吧？ 转弯不行吧？ 不是不，你得你们拉他俩的时候，拉他俩的时候就得慢了啊，一定慢，一定慢。 对，转完了你蹲低，然后慢慢转， 带点刹车。 我哪会刹车呀？ 给他点阻力， 往外铲。对 对，没有了吗？ 慢点啊，慢点啊，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走。 没事， 好，做的不错，不错，不错啊！ 刺激，刺激， 刺激，刺激！ 他俩能拽着走吗？ 拽着走。 你俩拉一遍，你俩拉一遍，来，你俩试着拉一遍，没事，随便走，站在位置。不错啊，不错啊。 穿上这一身装备，然后跟奥运健儿们在一起之后吧，有一种魔力，会让你不自觉的有一种拼搏感。 可以。你俩到下一届奥运会可以参加那个国家奥运会选拔了。现在你站这边，于主任你站这边，把球接住再打，不要着急打，接住了再打啊。 好。哇， 这么快，这太快了！ 完了完了！ 好球好球，太棒了！还没反应过来， 这真的是挺快的，一下子。啊！ 哦，眼花缭乱。哦。 其实我是被惊到了，他们的那种速度感跟他们竞技的那种拼搏精神，震撼到了我。 好球！ 好球！好球！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我是觉得现在的00后的那一辈都已经茁壮成长起来了，而且非常的厉害。 哇！比赛结束，今天获胜的是我们东梦之队，虎仔队今天也非常的拼搏积极。 我真的是觉得祖国未来的这一代成长得越来越棒了。 希望以后在场的包括不在场的每一位运动健儿，都能在今后取得更好的成绩。加油！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日益临近，一批冬奥相关影视作品正在创作当中，其中情景剧《冬奥一家人》、电视剧《冰雪之名》、《冰上无双》等作品备受期待。日前，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召开重点电视剧创作工作调研座谈会，广电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朱永雷就高标准推进冬奥题材重点电视剧创作生产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他指出，要充分认识创作拍摄冬奥题材电视剧的重要意义，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筹办北京冬奥会和发展冰雪运动的重要指示精神，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普及和冰雪竞技水平的提高，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弘扬体育精神，展现冰雪之美、冰雪运动的魅力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营造浓厚的氛围。那随着冬奥临近，一大批影视作品正在紧锣密鼓的创作当中。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正在推动8个1冬奥主题精品创作工程，目前正在引导创作的8个1冬奥题材作品有情景喜剧《冬奥一家人》、电视剧《冰雪之名》《冰雪无双》、纪录片《中国冰雪道路》、动画片《2022去北京》、网络电影《我和我的奥运》、《飞吧冰上之光》、网络剧《红星9号》、《爱在粉雪时光》、电视节目《冰雪跨年晚会》、《我是火炬手》、广播剧《归雁》、网络视听专题节目《来了2022》等。其中，冬奥题材情景剧《冬奥一家人》采用情景喜剧的艺术形式，讲述一个大家庭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来到之前，开展冰雪运动追求梦想的励志故事，展现了奥运精神、民族精神和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冬奥一家人由家有儿女编剧李建红、导演邓颖海分别担任编剧和导演。目前得知的主演有刘佩琦、郭冬临和海一天。 电视剧《冰雪之名》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编剧、制片人梁振华任总编剧，网络电影《我和我的奥运》由著名导演陆川担任总导演。此外，由徐峥监制、王放放执导、孟美岐、夏雨领衔主演的冬奥题材电影《我心飞扬》，讲述了中国健儿历时22年的艰苦拼搏，终于赢得冬奥首金，为国争光的故事。而这部影片已经定档，将会在2022年大年初一和观众见面。如果大家对于冰雪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感兴趣的话，那接下来姜维冬奥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片单。刚刚我们说到了冬奥一家人，除此之外呢，还有冰雪之名。这部电视剧主要讲述的是从雪乡到冬奥赛场，展现中国时代的风云变化，记录冬奥会在中国40载的发展历程，谱写3代冰雪人的体育梦想，以无悔青春搏一个中国的冬奥梦，以冰雪之名铸一座热血竞技的丰碑。而目前《冰雪之名》的主演还在待定当中。另外一部电视剧叫做《冰上无双》，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单人滑女王韩露，她拿遍了除冬奥会冠军以外的所有大奖，为了实现个人职业生涯的金满贯，冒进冲击高难度动作而受伤，因为不想在遗憾当中退役，他选择转入双人滑。然而一向独来独往的女神在双人滑领域却是一枚新人，不得不接受比自己年轻的双人滑老将徐浩洋的引领。韩露成长于单亲家庭，从小被母亲严格管理，习惯独自扛起一切。突然之间，成绩的好坏不再是光凭个人努力就能达到的事情，而是必须与队友共同承担和付出，这让他感到既窝心又不安。韩露对搭档徐浩洋的感情也是由抗拒排斥逐渐到信任依赖，情感模式到表演风格都发生了微妙而欣喜的变化。就在韩露和徐浩洋共同经历了一系列失败和质疑，终于磨合到令人惊艳有望冲击最高峰的关键时刻，韩露的旧伤又复发了。没有人甘于功亏一篑，韩露、徐浩洋以及他的教练队友们都做出了各自的选择。那最后韩露拿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那块金牌吗？我们就期待这部电视剧《冰上无双》吧。热推网剧《爱在粉雪时光》，主演选择了一票年轻演员。这部24集的都市言情励志网剧讲述的是一对因为误会而分手的初恋情人，多年之后各自遭遇事业瓶颈，因滑雪再次交集，从而引发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斗争，最终俩人放下成见，携手渡过难关，重新谱写恋曲的浪漫故事。不同于以往的都市甜宠剧，这部剧呢是以职场为背景，将不同事业危机下的年轻人聚焦在滑雪场上，以滑雪运动为双方事业的契机，在现代职场和感情的双重困扰之下谱写浪漫邂逅，将滑雪运动的速度与激情和甜宠剧的梦幻相交融，呈现出清新、跳脱、甜蜜、清凉等等多种口味，这说的就有点像冰淇淋般的浪漫冬日。而这部剧《爱在粉雪时光》已经被收入2019至2023年北京市重点网络视听节目选题规划库。接下来这部剧叫做《陪你逐风飞翔》，主演是宋祖儿、王安宇、徐阳、夏梦。这部当代都市剧聚焦大学速滑和花滑选手这样的一群年轻群体，以沈征一和邵北生携手追梦为切口，描述了年轻人从横冲直撞到蜕变成长，在相互支持当中实现冰雪梦想的励志故事。还有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的电影《我心飞翔》，这部电影的故事灵感来源于1980年中国代表团开始参加冬奥会，屡次和金牌失之交臂，失败与不甘就像针一样狠狠刺痛着中国冰雪人。为了实现零的突破， 夏雨饰演的秦山组建以孟美岐饰演的杨帆为代表的中国短道速滑国家队，临危受命，立志一雪前耻。他们俩向金牌发起冲击，师徒关系也面临着激烈的碰撞和重重考验。在冲击金牌的道路上，又会发生什么样激动人心又感人至深的故事？在2022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心飞扬》。那还有一部系列电影叫做《破冰少年》，这部电影呢分为两部，第一部是以冰为主题，第二部以雪为主题。剧情围绕贫困家庭的孩子通过自身努力成长为奥运冠军的过程而展开。目前已经开机的《破冰少年》是该系列电影的首部。您能想到吗？这部电影就是以武大靖为人物原型，讲述了一个出身贫寒家庭的少年唐正，小时候虽然身体不好，却心存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在艰苦的条件之下始终坚持奋斗训练，最终站上了冬奥会的领奖台。而这部电影的主演目前是英壮、赵亮、李明。以上我们介绍的电影电视剧都是已经定档或者开机正在拍摄的，那接下来还有几部已经立项正在等待拍摄的电影电视剧，那其中就有关晓彤和王大陆主演的《星宿微光》，朱正廷的《冰球少年》，还有王一博、彭小冉的《冰雪之名》，另外还有由张艺兴、万国鹏、利路修、赵天宇主演的《中国冰雪极致回旋》。不光如此，还有电视剧《薄荷味热吻》、《20号俱乐部》、《冰上无双》、《雪后暖阳》、《冰上荣耀》、电影《我和我的奥运》等等剧目都在筹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在今年年底到明年的这一段时间呢，会有一大批的冰雪项目题材的影视剧扎堆播出。在国产影视剧当中，体育题材一直都是一个稀缺的类型，我们的屏幕通常呢都是被偶像剧啊或者一些行业剧所占据。这么多的体育题材影视剧即将播出，还是挺让人期待和振奋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主要说的是流量明星和冰雪运动之间的美妙结合。那随着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正在慢慢的实现。早些时候，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微博还发起了"爱豆喊你来助力北京2022"等等多个活动。转评赞的数量远远要高于其他的微博内容，由此可见，体育加娱乐的合作方式可以达到良好的宣传收益。主持人夏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

传承与永恒。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教授为大家带来北京冬奥会观赛礼仪与注意事项， 还有项目的相关知识。项目相关知识，那么这个就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这种兴趣爱好，以及我们对这些竞赛的这个掌握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这个量力而行。当然获取相关知识这个途径可以说现在是太多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难。那么现在就是通过也说利用举办冬奥会这样一个契机，那么我们有一个目标，要达到3亿人参与冰雪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当然要在3亿人当中啊，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义务，我们更有这个责任。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对具体项目的热点和看点。那么比如说我们国家第一次举办冬奥会，那么举办完冬奥会，我们就是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奥会的这样一个城市。那么某一个项目，就是说我们国家的选手在哪一个项目上有优势，那么某一个项目世界顶级的选手他的水平如何，所以说这些都属于热点和看点的范畴，我们也需要去了解。再有就是观赛的提示。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贯要坚持的，就是疫情防控。因为这个东京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那么大家知道由于疫情都延期了1年，那么这个疫情防控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政策，我们都应该怎么样随时去了解，随时去掌握，随时去执行。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了解的相关的内容。那么在展开这个具体的观赛礼仪之前呢，我想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这个相关的内容，这样子也算把以前的相关一些培训的知识和内容我们又进行一个回顾和梳理，那么有利于我们这个待会儿在展开观赛礼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不陌生。那么首先我们回顾哪些内容呢，还是从这个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计划开幕的时间说起。那么北京冬奥会也就是说是第24届冬奥会了，那么开幕计划时间是2月4号，闭幕时间是2月20号。那么到了这个20号闭幕以后，中间有一个转场，然后转场到3月4号，也就是说第13届冬残奥会开幕，3月13号 冬残奥会闭幕，这时间节点我觉得我们应该牢记，而且这也是怎么样，从这个几年前我们在这个普及，我们在培训，我们在宣传，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反反复复强调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那么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时间我们知晓了，那么它的项目设置呢，也就是说大项，那么冬奥会这个大项是七个，有哪七个呢？滑冰、滑雪、冰球、冰壶、雪车、雪橇，冬季两项。怎么来记呢？就是两个冰、两个雪、两个滑、一个两，那么就非常的清晰了。可以说这个北京冬奥会呢，那么是我们习总书记亲自决策啊，亲自推动的一件国家大事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儿，不是只是北京，也不是只是我们北京市民的事儿，那么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那么我们要举办这个冬奥会，可以说我们是完成什么事儿啊？太多了，我们简单把它梳理一下。首先是中国体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同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开创共赢局面的重要契机。其次，也就是说举办冬奥会是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和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做出积极的贡献。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要这个一起交流这关于观众的观赛礼仪呢？那么就是说它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你就观看一场比赛，你的文明程度那么也是对这个奥林匹克精神传播的一种贡献。那么还有是全面兑现申办过程中的每一项承诺，因为我们申办冬奥会，可以说我们是对国际上，对国际奥委会的庄严承诺，一项一项的承诺，每一项的承诺，我们在整个的办赛过程当中，我们都要一一的体现。那么我们承诺的多了，也说国际奥委会，那么它的惯例，也就是它规定的内容，我们既然是办赛国，我们就得要实现我们的承诺。那么我们一直都是坚持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也就是说我们是要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那么我们的初心啊，可以说是无比的崇高，目标呢也是无比的宏大。所以说在这个成功申办这个承办这个2020年冬奥会，也就是必将极大的振奋我们民族精神，又利于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还有可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为推广普及我国冰雪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机遇。那么这几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冰雪运动，那我们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我们冰雪场地的建设，我们冰雪的器材，以及我们竞技体育冰雪的成绩，那么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筹办，整个的这个办赛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当然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再简单的这个回顾一下我们2022年冬奥会，我们这个三个赛区的以及金牌分布的情况。那么北京赛区呢，它将是使用13个场馆，承办的项目呢是所有的冰上项目，冰上项目的比赛全部在北京赛区，另外还有一个叫单板滑雪大跳台的比赛。那么这个比赛的场地在哪？首钢园区。那么首钢园区大家都知道，首钢它迁址走了以后，这个地方那么等于是闲置下来，所以说我们实现了怎么样，我们这个绿色办奥。 那么举办开闭幕式在鸟巢，所以说都是利用怎么2008年我们这个夏季奥运会的这个比赛场馆。那么这个今天我在听广播的时候，那么就又听了一遍，就是关于水立方这个场馆，大家都知道2008年它是举办游泳啊跳水啊跟水上有关的这些比赛，那么现在就改造成一个什么冰立方，那么在2022年将举办冰壶比赛，所以说我就特别的期待因为当时举办这个夏季这个奥运会的时候，那么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是看了一场这个游泳的决赛当时那个坐席的票位置还非常好，那么游泳这个冠军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取得这个冠军那个比赛的时候决赛，那么当时他那个水就是游泳那个水花都溅到看台上了就是依然清晰的记得，所以那样一个游泳的这个场馆怎么就摇身一变变成这个冰立方了，所以我就特别期待到这个2022年的时候，那么我首选就想要到这个冰立方看一场冰壶比赛。那么这个北京赛区呢倒是将产生37枚这个冬奥会的金牌，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北京的市民那么肯定还有很多那么都对某些项目这个很感兴趣，或者对某一个场馆那么很期待，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几个方面，这个是北京的赛区情况。那么延庆赛区呢，延庆赛区呢它作为3个赛区当中的算一个小赛区，那么它是将产生21枚金牌，那么它将举办高山滑雪雪车雪橇比赛，也就是说它是有2个竞赛场馆还有3个非竞赛场馆。那么除了这个延庆赛区还有一个赛区是张家口，那么张家口这个赛区是一个大赛区，说它大主要是因为什么，那么它产生的金牌数多，也就是说它的场馆数量也丰富，那么张家口这个赛区它将产生51枚金牌，也说占这个整个冬奥会金牌总数的一半了。那么现在我们觉得说到张家口太容易了，在清河高铁站哇1个小时之内就抵达了，20分钟就到了延庆了，所以说看一场比赛那么应该怎么样是非常的容易，所以说张家口赛区它有8个场馆5个竞赛场馆3个非竞赛场馆，那么除了这个延庆赛区的这个比赛以及这个首钢的这个项目，那么所有的雪上项目的比赛全部都集中在张家口了项目非常丰富，比如说自由式滑雪啊单板滑雪啊还有跳台滑雪啊冬季2项越野滑雪等等，那么都将在张家口赛区举办。那么项目的设置呢，我们都说了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109代表什么，就是在2022年冬奥会上我们将产生109块金牌，也就是说比上届冬奥会我们增加了几个小项呢，7个。那么哪7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增加的项目基本上的是在雪上项目，而且有的项目还是我们国家的优势项目。那么除了这个雪上项目以外，也就是说冰球和冰壶大家都知道这都是集体项目，那么这2个集体项目也有所变化尽管金牌数没有增加，但是参赛的队伍比如说冰球一分男子和女子的，那么女子冰球由原来的8支参赛队伍增加到了2022年的10支队伍，那么10支队伍一支队伍都10几个人，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集体项目的变化。那么冰壶呢也是，那么由原来的就是那种双人混合的这个队伍由8支也增加到了10支，这些都是变化。 那么我们整个在体育竞赛的筹办这条路上，实际上我们做了太多太多的工作，包括这个场馆的选址和改造，还有我们新增的这些小项，以及我们这些竞赛日程的编报。那么竞赛日程啊，这个可不是说哦，就这么多项目我就把它放在这些天里，不是的，它是有学问的，而且会有几个版本啊，一直到最后向全世界公布为止。所以说最终的竞赛日程，那么在国际官网上也是可以看得到的。还有就是场地的认证，因为我们无论是新建场地还是这个改扩建的场地，那么不管是永久的还是临时的场地，我们都需要国际这个组织的相关的专家进行对场地的一个认证，还有场地的相关建设。那么场地建设也包括器材的配备，还有聘请的一些国内国外的一些专家，还有这个 NTO 的培训，以及气象服务和相关的测试赛。那么由于疫情呢，这个测试赛我们变成了测试活动，所有的场馆我们都进行了测试活动。所以说这是整个竞赛的情况。那么总体的这样一个规划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冬奥会，我们从北京到延庆，那么除了高铁20分钟，那么我们还有公路，那么包括这个两个赛区之间的奥运村和奥运村之间的抵达，那么都是实现了这个国际奥委会这个它惯例的规定，也就是说我们的承诺我们兑现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可以说是把这个相关的冬奥会的一些这个算场馆的情况，以及我们竞赛的情况，那么还有我们需要了解的内容，以及这个金牌的情况，那么我们都进行了一个简要的回顾和这样的一个梳理。所以说相信各位朋友们，我们又是对这个冰雪的一些知识，以及我们以前培训过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总结归纳。那么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是无论是自学，我们还是说在集中培训，那么相信我们都有抓手，也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去归类，我们也知道如何下手，我们才能就是做到这个真正的到这个开幕之前，我们的各种储备，以及我们的这个就是到赛场观赛也好，或者是我们参与一些相关的志愿服务也好，那么等于都是这个一个算是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积累。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进入到那个观赛礼仪。那么观赛礼仪呢，我们是按照这个算是项目设置当中的分项是15个分项，我们是按照这个这样子分项的划分我们来这个梳理的。也就是说先了解一下这个滑冰项目，就是当中的3个分项。第一个呢是这个速度滑冰速度滑冰我们刚才说了，那么所有的冰上项目呢都将在北京这个赛区举办。那么速度滑冰呢，它是滑冰大项当中的一个分项。那么速度滑冰简称速滑，我们平时经常说你是参加什么比赛呀，或者是你是哪个队的，那么经常会听到我是速滑队的，或者我参加的是速滑比赛。所以说这个是经常那个我们在这个运动队当中，或者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相关的这种专业人士都是这样子定义的。那么我们也是把速滑俗称大道滑冰，也就是说大道滑冰是什么呀，就是说它这个距离还是比较长的。那么这个项目 在北京什么地方举办啊？它在我们北京就是说唯一的一个新建的一个冰上场馆，那么叫冰丝带啊，在北四环和北五环之间。那么现在的话呢，它的基本等于都完工了。这个速度滑冰呢，那么它主要的就是一项高速滑行的这样竞速类的运动。那么运动员呢，他追求的就是什么？就是绝对的速度，与对手的较量，同时也是与自己的较量，与时间的较量。因为最终那么就是看怎么样，谁能第一个冲向终点。也说它是滑冰运动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开展最为广泛的项目，因为它是基础啊，就是你不管是从事冰上的什么项目，那么速度滑冰怎么样，它都是基础。所以说关于速度滑冰，那么它这个项目我们在观赛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我们了解，也就是说需要我们知道的呢？可以说这项运动它是一项观赏性很强的啊竞速类的体育项目。那么获胜就需要自身的绝对实力，那么你不能是依靠对手或者同伴的失误来获取，所以说你要靠你自身的实力，但是战术的合理运用以及集体项目中的配合滑行也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它要求技术就比较高。那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我们有哪些看点呢？因为它也是分长距离和短距离的。那么短距离的这个比赛，那么以500米这个为最典型的，也说冬奥会速度滑冰比赛中距离是最短的，那么就是500米。那么500米这个速滑它的特点是什么？因为它距离很短啊，针对5000和10000米那就是非常短的，所以说它在整个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要求它怎么样，姿势是非常低，动作幅度还得大，然后节奏还要快，所以说那给我们的观众就造成一种视觉那种强大的冲击力，也就是说视觉冲击力非常强。那么无论是什么级别的比赛啊，只要是在这个500米的速滑比赛当中，那么可以说竞争可以说最激烈的比赛项目，因为胜负你可能就都没觉得，他一起跑马上就到终点了，那速度是非常快。所以说我们如果观看比赛的时候，那你必须怎么样，要求注意力集中啊，这是短距离的。那么长距离的呢？长距离的看点和短距离有什么不同啊？也就是说5000米和10000米啊，这个速滑那就属于长距离的项目了。那么不仅对运动员他的体能和技术我们是一个全方位的检验，更是对战术能力和意志品质的考验。因为这个长距离的那么需要我们耐力啊，一圈两圈一直不断的在前行，所以说要求我们观众啊在观看比赛的时候，那么刚才说了500米你可能怎么样，你在找座位的一瞬间，那么他比赛结束了，所以说还是需要我们观众提前入场。那么我们观众是等着运动员出场，因为我们就坐了，那么比赛宣布开始了，其实在那个之前运动员怎么样早已在做好就是参赛的各项准备了，包括准备活动啊热身等等，所以说观众应该提前入场，那么该不带的都不能带，要进行严格的安检。为什么是要提前啊？因为你到时候安检你这一环节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打出提前量。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